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第二日上午，有人来了，不停地按门铃。他们正紧搂着睡觉，何峰揉了把谢池的腰。 有人按门铃。 你去。何峰亲了一口他的肩膀，下了床，找了一圈衣服没找到，于是他提着短裤穿上，慢悠悠地下楼去。门一开，他懒洋洋地朝外头看过去，突然间清醒了，是薛丁青带着谢彻来了。外面两人也愣住了，薛丁青以为是其他房客。 你好，打扰了，我们找婉芝。 何峰没理他，他看着谢彻说： 四哥。 谢彻打量着这个人，隐约觉得有些熟悉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直到他这声四哥，忽然就把他的记忆拉回几年前。 是你啊。 先进来吧。啊，婉芝还在睡觉，我去叫她。 你们认识？ 当然认识了。 何峰忽然有种幼稚的小得意。 还关系匪浅。 薛丁青顺着他的腹肌往下看一眼，一脸茫然。 你昨天晚上和婉芝在一起？ 不然我从天上下来的。 你。 薛丁青脖子都涨红了。何峰笑着看他，视线重回谢彻身上，拉大门。 先进来坐吧。 好。 薛丁青不傻。眼前男人这副打扮，鬼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更让人难以直视的是，他身上不仅挂着长长短短的疤痕，还有隐隐的几道手指印和清晰的吻痕。 婉芝竟如此。 薛丁青不敢细想，陷入了凌乱。他与谢彻立在客厅中央，待何峰上楼不见身影，才低声问： 他是谁？ 就是当年抢了小吃的土匪。 他还来祸害他？我…… 别激动，看看什么情况再说。 谢池趴在床上沉睡，何峰盖上去。 哎，我起来了。 他见谢池没反应，揪起他的耳朵。 你哥哥来了。 谁？ 你四哥。 四哥。 还有你那个差点订婚的宝贝留学生。还看到了我这副模样。 衣服。何峰笑着从身下扯出他的睡裙。谢池匆忙穿上，刚要出去，何峰将他捞了过来，掌住那柔软纤细的腰。 你就这样出去见人呢？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 何峰拽着他的吊带。 再穿一件或者换掉。换不换？ 换换换。 扔了，以后不许穿了。 哦。衬衫裤子这样可以了吧？ 嗯，去吧。 你不下去吗？ 我没衣服呀，昨天穿的都被你扔水里了。这样出去也可以，反正我不怕看，你不臊就行。 那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。谢池拿着自己的睡衣朝他脸甩过去。何峰笑着往后躺去，任那带着清香的睡裙盖着自己的脸。 嗯，好。 薛丁青脚底像踩着两根钉子，进退两难。 那土匪上去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把人叫起来干什么去了？ 他紧攥着衣服，脑子里尽是那男人宽大的后背、结实的肌肉和那些让人看着脸红的床子之际。复杂的情绪充斥着他的脑袋，愤恨、恼羞，还有一丝难忍的羡慕。 这样一具充满雄性力量的身体，肯定很讨女人喜欢吧？ 四哥， 好久不见。 这么快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去好久。谢池看向薛丁青，薛丁青没好意思看他，耳根子都红了。谢池察觉了他的尴尬，话转向谢彻。四哥怎么来南京了？ 听闻你在，过来看一眼。他还是找来了。 嗯，坐吧，我给你们倒水。 他欺负你了，还是纠缠你？ 没有，我们两情相悦。 两情相悦。 薛丁青目光暗淡下来。谢池去倒两杯水，还切了盘水果来。四哥在这儿待多久？ 两三天吧，有一桩生意要谈。